们空气总是要浪费，人们做事从来都不后悔，人们慢慢敞开了心扉，抛弃一切烦恼都无所谓。为什么我听到的都是废话？说什么我梦想都一样？为什么我自由总是被捆绑？说什么还是都他妈一样？在我的身边总是有人一直不停地对我说很重要，我本知道那是对你好，但你却不知道。 我知道 我们一直一直的吵闹，一直一直的叫。 我强调 我想说的那句话就是我操我操。装逼总是要到位，爷们做事从来都不后悔，爷们慢慢敞开了心扉，抛弃一切烦恼都无所谓。 1, 2, 3, go。 为什么我听到的都是废话？说什么我梦想都一样？为什么我自由总是被捆绑？说什么还是都他妈一样？在我的身边总是有人一直不停地对我说 很重要， 我本知道那是对你好，但你却不知道。 我知道 我们一直一直都吵闹，想说的那句话就是我操我操。被捆绑，说。